在艱泥泥戰鬥到底， 橫跨廿載，癲狗照吠，癲狗日報電子版終於面世啦！請大家立即訂閱癲狗日報電子版。 獨立思考，思考獨立，匯聚天地正氣，集民氣，一個時機，卷土再起，天地有正氣。逢星期五晚十點鐘，姚冠東、雅雲。 貫徹聲勢力竭，繼續青筋暴現，身體力行，隔空發功，鬱敏踩牆，現在同你剖析政治。 好啦，今日咧就系4月16号啊，咁啊，鬱敏踩場禮拜一咧又一樣繼續冇台長。嗱，你計下數咧，就佢已經兩個禮拜冇翻工，跟住咧我以為今晚會翻嚟噶嘛，係咪？結果我翻到嚟，咦？呢條友仲未蒲頭啊！咁原來咧就佢翻咗嚟香港，但系咧就要處理啲嘢，咁所以今晚都嚟唔到做節目。咁啊好在咧有兩個後生仔啊，咁啊 Ken 同埋 Alan， 咁佢兩個咧都係魚喜好辯災嘅即係主持嚟嘅啊。咁今日揾佢嚟同我一齊做節目，咁我哋相差就成半個世紀啦，即係話冇啊，30歲到30年嗰時，全部後生仔嚟嘅呢啲係。嗱，我哋個台咧就真係老中青嘅啫喺度。嗱，我梗係最老啦呢度，係嘛？咁我同我阿同阿郭博士有個節目，我哋兩個加埋都100多歲啦，係咪？ 差不多。 佢70多，我60多，加埋140歲啊！我計過兩個。咁跟住我哋而家又多咗啲中年嘅組喎。頭先睇到，不過一個後生嘅係阿東嘅叫中年，阿東都係後生仔嚟嘅，其實都係。咁你哋兩個就比較後生啲啦，係咪？你幾歲啊？ 我都26、27啦，就 廿六、廿七，即係我最細個仔大過你。你幾歲？ 24。 24，哎呀，真係呢啲，哎，小朋友。咁但係而家唔係喎，唔可以得罪呢啲小朋友喎，因為通常最反骨都係呢啲咁嘅年紀喎。 唔会嘅， 唔会咩？ 阿 Ken 一定 通常最反骨都系呢种咁嘅年纪啊，知唔知啊？我讲我自己即系教书出身嘅，即系我哋一路都系即系一生人几廿年都系接触啲后生仔嘅。咁我嗰阵时教大学嘅时候咧，即系嗰一脱人比较尊师重道。嗱，你哋呢脱咧就真系窄少少，我觉得。 唔係，除咗我哋兩個唔係啦。 咁你兩個，你兩個係唔係？咁我同你都冇乜涉足咧，我而家未知啊。有嘅，我係睇過你哋做嘢好變裝，同埋即係訓練嗰陣時候見過你哋嘅啫。嗱，我哋呢啲節目主持係訓練咗先出嚟做節目嘅，知唔知啊？唔係話坐喺度一排人咁啊，個個都狗噏咁就可以做節目嘅，唔得㗎。我哋呢啲嗱，我呢兩個都口舌辯急㗎，係咪？咁啊，即係。做多一段時間咁就差唔多噶啦，就即係已經係可以啦。即係法國佬嗰啲就佢啲勝在咩咧？年紀夠大，同埋個樣夠衰，中意講粗口，咁啊爆下舌，咁又吸引人嘅。點解你睇下 Barry Marley 嘅時候佢好 high 嘅？因為咧，哇！我同佢做節目，竟然有佢講冇我講，咁你話佢幾 high？ 即係人生最大嘅成就就係咁噶啦，你明唔明啊？跟住咧再睇下個 YouTube 重温，哇！咁撚多人睇嘅咁，就因為佢爆舌啦嘛，係咪？咁所以佢嚟同我做節目好 high， 咁你兩個嚟同我做節目，你冇理由喺度爆舌噶嘛？ 唔敢啊嘛， 係咪？佢大膽啲啊，係咪？咁佢其實我一叫佢嚟，佢真係撲到嚟，佢中意嚟我呢度做節目嘅，多人睇嘛，跟住又講佢電話號碼，叫人哋買大媽啲屋啊，咁幾著數嘅真係。咁但係今日咧，呢兩位小朋友嚟到咧，就係、是、其實即係我哋都聽下嗰啲意見啦，因為今日個話題咧就即係要講一個就係言論自由嘅話題啦。咁最近就大家都知道呢、這個即係。就是其實我哋一早都睇到個形勢發展就係咁嘅，就算冇戴耀廷呢件事發生都好啦，即係嗰個言論自由咧就一定係收緊嘅，必然嘅嚇。咁所以去到最後咧，啲主流媒體就全部投曬行啦，跟住就剩翻啲新媒體啦，係嘛？咁而家新媒體咧就越出越多啦，係嘛？咁但係問題就係話真正敢言嘅又冇幾多嘅啫喎，係咪？咁香港呢啲咁嘅所謂網台咧，就佢生存嘅有幾種方式嘅，一種咧就係、是、又係即係鬧人啦，係咪？係。咁個個都係受我影響嘅喎，即係呢個唔怕認屎認屁嘅。你而家數咁多個網台啊，中意爆舌鬧人嗰啲，全部都係受我影響嘅，話俾你聽啦，係嘛？咁但係有啲咧就喺度扮客觀嘅， 有一種就扮客觀嘅咁。咁其實嗰啲就唔好聽嘅，你一定要鬧人好聽。第二種咧就係鬧我，咁又多人聽，兩種方式嘅啫。咁但係叫你對住而家嗰個所謂中共啊，同埋個港共政權一步一步咁樣不斷咁樣啊，即係得寸進尺，你要去剝奪香港人嗰個言論自由咧，咁大家就好似視而不見，最多係咁以即係行禮如講幾句嘅啫。佢哋睇唔到嗰個危險嘅地方喺邊度。嗱，我哋舊年就已經喺度講緊呢樣嘢，佢不斷會收緊。你而家譬如有啲人就賴呢個即係戴耀廷啦，啊，你走去台灣咁無啦啦就喺度講港獨啦，跟住你就俾個缺口佢啦，係嘛？嗱，我就唔係好同意呢樣嘢嘅，嗰個只係一個即係俾佢有多一個理由或者催化，即係嗰個因素係即係其中一個嘅啫。 但係必然會發生呢樣， 係遲早發生嘅，係咪？咁但係佢成個部署咧，基本上係好精密嘅，我可以話俾你聽，係咪？嗱，所以你睇到琴日由呢個香港研究所，即香港政策研究所，呢個香港政策研究所研究所係乜東東？你知唔知？係咪？佢又係扮一個即係做學術研究，好似好即係好客觀咁樣，係咪？其實咪又係共產黨喺後邊支持嘅一個所謂學術機構，係咪？咁佢哋做一個題目，嗰、那個叫做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研討會，個名就叫做全民國家教育啊國家安全教育研討會，國家安全要教育嘅。喂，大佬，國家安全使乜教育啊？大佬，而家抗戰時期咩？係咪沒有國哪有家咩？嘅太平盛世啊嘛，咁點解要搞呢啲咧？嗱，佢一方面就係、是做研究、學術研究又要講國家安全，跟住喺學校嗰度又要做，跟住就啲傳媒又要做，係咪？咁其實就係為23條立法鋪路嘅啫嘛，所以即係我有留意到琴日黃志文即係中聯辦主任咧，即係佢嗰段演講咧，其實好值得大家睇嘅。所以而家我哋放嗰段片俾你睇下先，睇你驚未啊？ 麻繩最容易從細處斷，國家安全也是一樣，哪裡的防護薄弱，哪裡就容易出問題。在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方面，香港的制度还不完善，甚至是世界上唯一没有国家安全立法的地方，成了国家总体安全中的一块突出短板和风险点。近年来，既有外部势力的渗透，也有内部力量的呼应，一些港独激进分子肆无忌惮地以各种方式不断挑战国家的主权安全，不仅在社会上大肆传播港独谬论，还堂而皇之地进入校园，毒害下一代。不仅搞街头暴力，还渗透到建制框架内，企图从内部动摇香港的宪制、香港的法治。不仅在香港搞港独，还跑到台湾和国外，与反华势力勾连，实施分裂祖国和颠覆国家政权的活动，这些严重冲击了三条底线的活动，远远超越了所谓的学术自由、言论自由的界限，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对香港的繁荣稳定是实实在在的危害。 在香港，我感觉到大家对国家安全的定义是比较模糊的，对国家安全的观念是相对薄弱的，这个有它的历史的原因，也可能是我们对国家安全的宣传教育不足够。另外一个原因是有人把国家安全简单的看成是军事防卫的问题，而既然香港特区没有国防的责任，也就不需要特别关心国家的安全。我希望今天举办的研讨会首先能把这个误解消除，以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为契机，深入开展有关国家安全的宣传教育，切实增强香港大众的国家安全的意识。 好了，我又问下两个后生仔了，那你看完这两段片呢，一段就是这个中聯辦主任黃志文講嘅，其實我哋只係剪咗部分啊。 咁啊嗱，佢哋即係佢而家講，即係嗰種講法咧，咁就如果你有留意一下，即係上網睇下，即係共產黨嗰啲文宣咧，係咪？或者即係呢個共產黨嘅報紙啊，咁甚至乎再推前啲去到七十年代文革嘅時候，或者搞政治鬥爭，佢哋個遣詞用字咧，基本上都係差唔多嘅。OK， 係咪？咁但係咧，最重要嘅問題就係、是。佢嗰、那個即係發言嘅人嗰個代表性，佢係中國共產黨港澳工委嘅書記 ，OK？ 佢正式嘅職稱咧就係、是、叫做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聯絡辦事處，所以簡稱中聯辦。但實際上佢就係中國共產黨港澳工委嘅書記 ，OK？ 根據基本法規定。他是不可以干預香港內政的 ，OK？ 佢嗰個職能咧，你上網睇下，中聯辦主任係做咩咧？就係、是、聯絡嗰啲中資機構，同埋你香港人要去內地啊，各樣就係、是、做一個咁嘅聯絡嘅工作嘅。但係要揾到一個中央委員嘅人嚟做呢個中聯辦主任 ，OK？ 以前前身新華社香港分社，佢一個通訊社，名義係通訊社，但實際上又係港澳工委，又係共產黨。即係港澳支部咁解，即係共產黨港澳嘅黨部。咁但係佢用新華通訊社名義，就表面就係做新聞、發新聞、發消息，同國內即係大陸嘅即係呢個新華社總社，即係屬於佢嘅機構，係咪？喺政府方面就咁樣，因為大陸嘅呢啲所謂傳媒全部都屬於政府嘅，係咪？有啲係屬於中宣部就是、黨嘅。咁但係佢亦都係港澳工委，咁就喺香港咧就有共產黨嘅黨員，佢哋嘅活動咧就叫做地下黨。到今日為止，香港嘅共產黨黨員咧都係叫地下黨嘅 ，OK？ 咁呢個有個歷史嘅原因咧，所以佢去講呢啲説話，第一基本上就係違反一國兩制，因為佢頭先嘅演講裏邊特別提到，香港係世界上唯一一個地方冇為國家安全立法嘅。喂，大佬啊，呢個講明香港特別行政區一國兩制係嘛？咁大陸有個國家安全法噶嘛？係咪啊？咁但係即係中國嘅法律。適用於香港，有根據基本法附件三個規定先得啊嘛，係咪？就包括國旗法嗰啲先至得啊嘛，國歌法嗰啲先得啊嘛，係咪？咁但係你呢個唔係啊嘛，所以佢呢個講法第一個就有問題，應該係干預香港內政。 但最弊佢啱又強調話喺國家安全問題上面係冇兩制之分，淨係得一國嘅責任。 所以佢咪點解要講呢句説話咧？就係、是、要回應你啲人話：喂，呢個係一國兩制，係咪？咁但係你睇林鄭月娥嗰個講法已經好清楚啦，不過佢就真係講啦，到最後你都要企翻共產黨嗰條拉咁解啫。佢話基於歷史嘅原因，咁香港又冇負責國防，咁大家對呢個國家安全嗰種諗法就係一個所謂軍事防衛就叫國家安全咁樣。嗱，其實國家安全嗰個定義係咩呢？國家安全又好，或者嗱，我哋講緊嗰啲行使公權力嘅機構，佢只不過兩個部分，一個對內。對內就維持社會秩序治安，那個就是警察。對外呢就保衛 國土的安全，這個是軍隊。OK？ 就是這樣的，兩樣東西。軍隊、警察，那就合稱就軍警。一個是對內的，就維持那個，就是內部的安全，或者社會的秩序。一個是對外，是防衛個國家的。但是這兩種權力在法律上面呢，都有相當明顯的規範的。即是說，因為你擁有武力，你又行使公權力，所以法律對佢嘅規範咧係好多嘅，你明唔明啊？嗱，呢一種法律咧係規範嗰呢啲公權行使公權力嘅機構嘅，定呢啲法律就保障人權。你唔可以因為國家安全，跟住用呢一個理由，跟住你去壓制人權噶嘛？好多時當你要打仗嘅時候，嗰啲通訊即係所謂通訊又管制啦，傳媒又管制啦。甚至乎有呢個即係檢查啦，有輿論嘅檢查，因為打緊仗啊嘛。嗰陣時，譬如你打緊日本仔，或者你打緊仗嘅時候，咁於是你人權咪受到限制啦。但係當個國家太平盛世嘅時候咧，呢種所謂防衛國家嘅工作，行使呢種權力咧，佢係消極嘅，唔係積極嘅，即係話你係防患嘅啫，係防嘅預防嘅啫，或者防衞嘅啫，你唔係去侵略人哋嘅。當你變成一個積極嘅咧，第一你就侵略人哋咧，第二。你就係會剝奪喺你個國家裏面嗰啲人民嘅權利，嗱呢個就係國家安全一個最基本嘅概念。警察又係，你對內維持治安，法律又規範咗你個權力嘅界限，邊啲做得，邊啲唔做得，係咪？好啦，你做過咗籠之後，咁你咪侵犯人權咯。 所以呢兩者咧就成日要攞個平衡。而家呢個平衡就係靠咩？靠一個民選嘅國家，一個民選嘅政府，一個民選嘅國會去做呢個權力嘅制衡。好啦，你今天你中國共產黨，你係一黨專政，你嘅權力係冇受到制衡。所以香港人對一國兩制的理解咧，而家已經開始俾佢即係開始慢慢幫你洗腦，同埋佢哋歪曲曬成個一國兩制或者當初基本法立法的原意，或者中英根據中英聯合聲明嗰個咁嘅精神基礎，全部幫你扭曲曬。你而家一國行先，你以前有乜可能有個中聯辦主任可以喺公開嘅場合講啲咁嘅説話咧？冇嘅，我話俾你。你再數翻之前，包括許家屯時代，你一路數落嚟，真係冇。系嘛？嗱，许家屯嗰阵时就新华社香港分社嘅社长啦，系咪？我头先解释过系咩东东，其实一样嘢嚟嘅，系咪？咁但系到九七之后历任嘅呢一个所谓中联办主任冇讲呢啲嘢，好似黄志文冇。嗱，呢个就系成个而家嗰个政治形势嘅发展，就系共产党即系经过即系二十年啦，超过二十年啦，香港主权移交，佢而家咧就一定要将呢一个所谓一国两制。就一定要將它變成是一國行先，所以他的講法就是國家安全就 無分兩制，那個道理就是這樣。但是你要有人駁他，是吧？你這樣講是不對的，你根本就直接在這裡干預香港的內政嘛。他講完之後跟著到過林鄭月娥講的嘛，是吧？你林鄭月娥你不是站在維護香港人的立場的那個角度出發的嘛， 當然不是。 所以現在的問題呢就即係其實我哋睇到都係好風險嘅，我話俾你聽。最近呢幾日幾個共幹都不斷喺度講國家安全嘅，包括人大常委會嘅法制委員會嘅副主任，係咪？係同一個時間，所以呢個咧一定係唔係巧合嘅，係咪？咁呢個就我自己即係睇完之後咧，我都會寫翻篇嘢講呢啲嘢嘅，即係喺堅狗嗰度會寫翻篇。 但係個問題就係好多香港人佢唔理解到原來而家嘅情況係咁險惡。如果唔係黃珊解釋、哦、原來他在這個中聯辦的位置是不應該在香港提議一些所謂國家安全的東西， 但他講了嘛，講了以後就是說他們就是要做事了嘛，現在 但個情況的人都是不 care 的，大部分香港人還有他們現在你剛剛片中林鄭和那個中聯辦主任所講的國家安全，其實剛剛黃先生你解釋過其實不是很適用於香港，還有現時他們片中所講 他不是說不適用，因為歷史的原因香港又沒有，現在又沒有防衛，大家在這方面國家安全呢個意識比較薄弱，而且咧就國家安全通常都係講防衛，所以而家要講搞國家安全教育，搞國家安全教育就即係洗腦，搞國家安全教育就即係一國。OK， 講完啦。香港有咩國家安全嘅問題啊？即係佢頭先講嗰啲港獨啊、勾結外勢力，全部都唔係事實嚟嘅，嚴格嚟講，你吹大佢啫嘛，係咪先？香港咩港獨啊？你話俾我聽，係嘛？旗幟鮮明嘅港獨喺呢度， 係啊，係嘛？自己好似 陳浩天。 我自己都支持港獨嘅，但係我都承認喺香港，你話港獨嘅話，一定唔會係大部，唔好話大部分民意，根本可能連 10% 20% 嘅人都唔會支持港獨嘅。佢一講到就好似係戴耀廷已經成立咗一個正式嘅港獨組織，而香港已經成為港獨基地。 戴耀廷唔係港獨嚟噶嘛？ 唔係咯，最大嘅問題就喺呢度。如果你問我嘅話，一個簡單啲嘅問題就係、是、國家安全對於我嚟講係乜嘢？同時係要保障到人民安全，因為國家係為服務人民而嘅工具嚟嘅啫。如果國家的安全是保障不到人民有自由和安全發表任何言論，如果國家的安全是保障不到人民的自由有的行動是不會被可能被一些強力部門被人捉了，好像銅鑼灣書店的話，那我做什麼需要國家安全？國家從來只是服務人民的工具，或者好像民主任何的建制任何的政府任何的權力或者任何的國家的暴力，例如軍隊或者警察，學黃先生剛才全部都是為了保護人民為目的的嘛。如果你話要為保障國家的安全而要犧牲人民的自由，除非是戰爭戒嚴時期仲可以理解，我哋現實啲主義嚟講嘅話，但係而家香港唔係一個亂世啊。 不過但個問題就係而家已經係一路即係製造呢種咁嘅氛圍啊嘛，係咪？你而家日日都講23條，你喺咩度咪？ 係咪？黃生想補充嘅就係、是，所以林鄭講到話香港一路冇國家安全，雖然香港冇一個 specific 真係批圖國家安全法，但其實喺香港嘅法律上面，其實一樣有好多即係令到安全國家安全嘅法律，即係譬如啱啱正唔係正正好似啱啱黃生同 Alan 你所講嘅軍隊啊、警察，其實香港有譬如有槍械管制，其實啲都係一啲國家安全。 或者領導安全，同埋我覺得國家安全唔淨 即係解放軍住喺香港咁樣， 冇錯。同埋國家安全唔淨即係主權保障，仲係要保障人民，保障人民有糧食啊、空氣啊、水啊，呢啲其實完全都 係 香港。 但係而家另外一個問題就係而家係要管制你嘅思想嘛，同埋言論啊嘛。而家唔係講實質，你香港個安全出現問題， 所以 會影響國家安全。 國家安全的概念，國家安全的防止， 即是在香港講國家安全很戇居嘛， 限制你的言論自由，反正是限制言論自由。 你在香港講什麼國家安全啫？丁屎咁大笪地方， 冇錯啊， 有解放軍在度，係咪？跟住即係距離大陸只有咫尺之遙，係咪？ 同埋香港的國家安全嗰制度係完善嘅，其實因為正如啱啱黃生所講，有解放軍，其實基本法有所講，就算啱啱兩年前佔中嗰陣時候，甚至乎有個流傳話，就算會頒布個緊急狀態啊，解放軍會進入香港接管，其實啲喺基本法上面係有咁嘅制度噶嘛，呢啲制度其實已經可以足夠保障到香港或者所謂中國嘅國家安全。 唔係，其實啲人其實包括你香港而家嗰啲，無論你嗰個政治立場係點，你都必須要有一個好清楚嘅認識，就係、是、所謂國家安全喺香港係指咩咧？而家佢话俾你听，国家安全有问题，就只有港独嘅言论或者勾结外国势力，于是就影响到国家安全啦。你可以讲到几严重啦，系咪先？系嘛，影响到国家嘅安定添啊！直情系，即系等于何君尧呢个扑街，系嘛？哇！你搞到人民流离失所啊！咁样讲到系咁，但系实际上香港国家安全系咩咧？你一定要有外力入侵你，咁你先有国家安全嘅问题啊嘛？系咪？ 系。 咁而家有咩外力会入侵你咧？是不是 内部咯，人民内部 是啦，而家就讲你人民内部有啲人会有啲咁嘅意见，包括啲年青人主张香港独立，咁呢个就要影响国家安全啦。你要将佢无限上纲到一个地步，你香港内部有人讲港独，咁就系变成一个国家安全嘅议题啊嘛。 其实从来都系由权力嗰一方提起，令到件事上纲上线，先会有咁大回响。好似当年梁振英咁样，如果唔系佢喺施政报告就提起学院呢一份咁嘅刊物嘅话。你問心一句，有多少香港人，甚至是學生，甚至可能我這些年輕人會 想 你香港人其實都聽不明白他們說什 麼，是 的OK， 是聽不明白這些人說什麼。黃志文說完又到這個即是這個駐港即是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那個副特派員就說香港是國家安全不可或缺的一環，是吧？時至今天仍有一些外部勢力不願改變意識形態偏見，不願正視香港已經回歸祖國現實，全部都廢話嚟噶嘛？呢啲你講呢啲有咩關係啫？同香港而家有咩國家安全問題啫？我當有人即係到而家為止覺得香港都未回歸，咁又如何啫？咁點會影響你國家安全啫？係咪又冇武力？係咪冇遊擊隊呢度？屌你而家睇下中東，睇下其他，睇下敍利亞，睇下其他國家啲地方，咩人哋有武裝力量咁啊？但係你要改變嗰個主權。佢有武裝力量，包括啲加泰隆尼亞都冇武裝力量啦，大佬，咪啲所以加毒分子咪俾人追殺咯，係咪？當佢有武裝力量嘅時候，嗰個就內戰嚟，嗰個就真係影響國家安全啦。 係， 但係你香港有咩？即係點解有啲人特別係年青人喺度講緊？仲有一個問題就係啲年青人講呢啲問題嘅時候，或者有呢啲咁嘅願景嘅時候咧，係因為佢對中國共產黨統治嘅中國係咪嗰個現實唔滿意，同埋好啦，即使。你中國共產黨一黨專政咁唔關我哋事，咁但你殺到埋嚟香港啊嘛，所以啲後生仔其實係一個好正常嘅諗法，就係咁樣啫嘛。譬如你台灣同香港咪好相似咯，好多天然毒咯。台灣反為仲好啲喎，佢基本上係一個國家嚟噶嘛，大佬係咪？但你香港唔係啊嘛，你叫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講港獨嗰啲或者主張即係香港獨立呢啲咁嘅年青人，都係仍然係一個言論自由嗰個層次啫嘛。咁但系而家佢就要防患于未然，借呢一个国家安全为由，就为廿三条立法。廿三条立咗法之后，香港就彻底冇言论自由， 系 咪？咁香港原有嗰个生机亦都冇埋。最大问题喺呢度啊嘛。所以我有一次同几个即系政治上比较中立嘅朋友，即系年纪有翻咁上下嘅，即系事业有成啊。咁佢哋同我哋倾呢啲问题嘅时候，佢哋系担心一样嘅啫。他覺得廿三條立法咧，佢係事在必行。但係廿三條立法之後咧，香港原有個優勢冇咗咧，你可能影響香港嘅經濟民生添。嗱，佢哋嗰啲咧就會咁樣諗。但係你睇翻咧，其實呢個都係有可能出現嘅。係，係咪？呢個外國人有一種即係，譬如對香港都係噶嘛。譬如你而家見到香港仍然係維持翻即係 合約精神咧，最基本嘅係。 其實最後就大家都是看那個司法獨立， 係咪？如果連呢個都冇埋，咁咪咁先啦，係咪？咁所以其實大家唔好當呢啲共幹喺度發噏風啦，係嘛？即係其實喺度排隊喺度即係鳩噏噶啦，係咪？輪到嚟噶啦，黃志文講完又嗰、那個楊義瑞，跟住呢個人大法工會嗰個又講咁係嘛？咁但係佢哋呢啲唔會話自己忽然間即興講噶嘛，係咪？全部都係安排好喺咩場合咩時候要講呢啲嘢，佢哋就要講。 咁即係呢個係一個投判嚟喎，因為23條嘅主菜一定喺立法會入面上演噶啦。 要政府提草案咯，咁但係而家未啊嘛。我自己估計就係應該喺林鄭娥呢一任，佢就會即係度緊成個法律嘅框架。 呢個亦都應該係林鄭月娥五年入面嘅 to do list 嘅 number one 嘅 嗱，佢多數要連任啦，咁下一屆咪可以立法咯。即係如果呢個時間稍為即係可以佢預翻鬆動啲，當然佢要睇前邊啦，睇呢個一地兩檢一定過噶啦，係咪？嗰、那個國歌法又一定過啦嘛，係咪？咁如果呢兩條法例過咗，大家個反彈又唔係好強烈嘅話，咁23條咪可以立法咯。咁而家咪輿論造勢咯。而家啲輿論造勢就先要由共產黨嗰啲有代表性嘅人物行出嚟講嘢先啊嘛，係咪？所以你見佢而家即係排隊咁行出嚟講，就係基本上就係為呢個23條立法明羅開道。系嘛？即系建立好立法基礎。咁其實講呢啲嘢，包括呢個駐港外交部駐港特派專員公署同埋呢個中聯辦，喂，你都係所謂中央機構嚟噶嘛？基本法22條寫得好清楚噶嘛，大佬，你唔可以干預香港嘅內政。 但係問題係好多媒體，我最少見唔到網上啊，甚至傳統媒體或者係議員都冇提到啱啱黃生所講嘅，佢哋有越權嘅行為。咁香港民眾永遠都唔會有， 唔係佢哋覺得理所當然添啦。唔係，但係即係你問一般嘅香港人，咁對於呢幾條茂利講嗰啲嘢，你聽唔聽得明咧？ 聽唔明啊， 聽唔明噶嘛，係咪？但係你聽唔明，但係佢講嘅嘢有影響力噶嘛？佢講完就係要做，你特區政府就要做嘢嘛。 但係媒體唔好話媒體啦，議員係有責任要喚起民眾。 教育呢個市民 係咯，如果唔係學阿黃生話齋，佢就係睇下哦，過國歌法冇問題。 其實呢啲咧正常嘅情況，立法會就應該要有啲民主派議員就提一啲休會動議啊、休會辯論嘅動議，或者提一啲動議啊，講呢個話題嘅。 但係見唔到你有任何嘅動作喎。 正式就係要做呢啲，我唔知啊，即係而家睇多兩日啦，係咪？ 都 係 嘅， 即 係可能阿黃生你講完之後，聽日佢 疑點歸被告。 不過你好鬥氣嘅，可能黃生嗰樣之後就特登唔做，咁啦諗起。 乜係可以做噶嘛？咁你攞嚟討論下啫嘛，係咪？ 如果你哋連喺立法會舉喺休會動議都唔去做呢啲老， 唔係就係要講我頭先講嗰幾樣嘢咯。呢、這個一國兩制究竟係咩回事先？係咪？咁你2003年立法失敗，咁相隔已經係15年啦。咁香港會影響國家安全咩？呢15年係咪？咁而家佢哋嗰啲人就話，包括啲共產黨或者親共嘅人就話。因为呢十几年冇立法，而家咪变咗港独可以成气候咯？ 边度成气候？我哋而家有， 咁佢就要吹到佢成气候啊嘛！你一讲到勾结外国势力，你睇冇头先我讲睇佢嗰段又内部又外部系咪？ 我都想有能力影响到国家安全。你估我哋呢啲后生嘅唔想有能力影响到国家 安全？所以咧，我哋觉得就即系要将嗰个国家安全嘅概念讲清楚。其实佢开过咁嘅研讨会，就俾呢条友，俾几条友就即系排队喺度讲呢啲嘢，系嘛？恐吓你香港人。 但係問題大，而家最大問題係大部分香港人嗰個民意仍然係唔清楚依樣嘢。 所以我都覺得係要教育嘅喎。係 咯， 佢搞佢哋嘅教育，我搞我哋嘅教育嘅嘛。我哋又可以整個國家安全教育嘅啫嘛。 係啊，即係調整翻個 係啊教育。究竟國家安全係咩咧？係咪先？ 但係最大問題唔應該係由我哋啲網台去做呢啲教育嘅責任㗎嘛。应该是由所谓的反对方或者泛民 那些可以按个掣就有200万那些 不是刚刚众筹又达标了轻松200万我都想要 200万用什么意思你有没有捐啊 没了捐了我那么敢上来 不是他们说我都没上架他们就说怕那些人没上架捐不到就想着可能再怎么样用些方法可能摆个筹款箱正个捐款日这样 不你以他民主独立的两个理由而已就是你一个礼拜就达标其实 我一早估计都不用一个礼拜要众筹，即系话真系有人俾钱啦。如果唔系，俾肥佬咧，一个都俾200啦，可以系咪？咁但系呢个冇意义啊嘛。你一个人俾200，同真系众筹筹翻嚟有200，系两个故事嚟噶嘛？系咪？ 众筹筹咗200，跟住肥佬咧再俾200就400啊嘛，可以 系啊，轻松400。 呢个叫 match 分。 有时我唔敢同屋企人讲，点解大学生出嚟搵钱咁难？ 我都話誒，而家香港環境辛苦嘛，又唔係啊！而家可能我媽見到新聞，喂人哋民主黨推四條友出嚟整張嘅濕鳩海報，輕輕鬆鬆嘅200万，咁點解你都揾唔到啊？有時候我都講唔到， 所以你要檢討一下啦， 要檢討一下。 OK， 休息一陣。